黑的子弟妹妹，把真情暂且莫欺瞒。 此事莫管不言吧。 今天 谈了今天 啊， 谈了 这要往哪里去呀？啊， 妃妃，爸，你要去保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李妹妹，你身子好了没有？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总算盼到了这一天。 宝玉 啊， 来 啊！你要稳重些 啊！我知道。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迹，是地间称心。 妹妹，谁说这红给的？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是不是梦不做梦？老太太在这里住着，老爷在外面住着呢。 就是，你告诉我，放在手机那位美少女是谁？ 是新娶的海奶奶呀。 你真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 是包姑娘。 林姑娘， 你怎么闻得起林姑娘来了？老爷做子娶的是包姑娘。 是啊，老爷做子娶的是包姑娘。 是啊， 是包姑娘啊， 包姑娘， 是包姑娘， 包姑娘， 是包姑娘， 是包姑娘。 三姑娘子，你你好不叫我心痛啊！你你呀！ 妹妹去， 阿姨， 保佑， 保佑， 妹妹去， 保兄弟， 我操，妹妹去， 保佑。

你怕那三色上红豹和双军，到如今他故人的 宝二爷，天夜了，这里不便多留，你快回去吧。 子娟，我知道，妹妹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叫死鬼。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神已死了，我是什么？你 子娟，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 想当初姑娘病重入是冷漠鬼火三更起，你那边是东方沉落一天雪，只听他横声呼报哟，你心酸的是我老君，宝爷，你来治疗。

好，听众朋友，经典粤剧新版《红楼梦》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再会。